不用绷紧，让肚子放松。今晚不用再把压力顶在肚子里，你可以先慢慢的放掉这些撑着的速度，也不用再用力压住那些烦、急、躁，先让肚子有空间松开来。今晚不用再控制每一个反应，不用再把火气、压力、烦躁都压在身体里面，先把那一股一直绷着的内在张力放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沉静下来，肚子一松，呼吸会慢慢把你带回平衡。